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2兆赫 AM927千赫，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98.2兆赫， AM927千赫，生而不同。 Here we go FM982 AM927双频收听 ，App 多平台直播互动，素人歌者大 PK， 原创音乐全推荐，欢迎来到全新广播音乐真人秀《挑战新歌声》，天生好嗓，魅力开唱。 天生好嗓，魅力开唱。今天是周四，欢迎您继续来到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大家下午好，我是静瑜。 大家下午好，我是孔文。在节目的开始之前呢，还是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收听收看方式啊。在北京的小伙伴还是可以搜索 FM98.2 和 AM927 就能够听到我们的节目啊。然后没有在北京的小伙伴呢啊，离得比较远啊，就可以在唱吧，我们的深度合作平台，在唱吧里点击发现，就有这个视频直播，就能够进到我们的节目啊。还有我们的啊， 是的，现在大家呢，我已经听着按照孔文的意思哈，挨个的在点开这个活力982了。 对，还有 大家现在就是可以把这个手机唱吧的软件拿出来，然后点击这个发现一栏，就有直播的平台。在活力982当中呢，今天有好多的老朋友新朋友都已经来了。欧雷冥王跟我们打招呼了，他说又看到帅哥美女的主持了。 哎、 是的，还有看到今天我们全新亮相的这个已经用了很久的我们的背景板吗？但是挑字不见了哈，在这个我们的镜头卡着直战、新歌声。 对，我觉得意思不影响，就是战新歌声， 对，也是有一个这个 battle 的概念在，就是大家要一起来玩一玩这个挑战两个字了。 哎，对。 那同样今天呢，在直播间当中，除了我跟孔文之外，还有很多的唱吧红人的精彩 MV 要给大家送上。 没错， 大家除了可以通过 FM98 和 AM927 同步收听之外，除了正在我们的唱吧平台进行视频直播之外，大家也可以到我们的花椒直播来搜索活力982，进入到直播间当中，我们也是同步在花椒当中直播的。 哎、 同时你也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同步看到我们了。 没错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互动的这个话题就是你印象里的经典英文歌是什么？大家可以通过我们刚刚给大家预告的这几种收听收看的方式，大家可以和我们互动起来。在你印象当中，经典的英文歌曲是什么？ 是的，那同样呢，今天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了很多的英文经典金曲。 哎、 这当中呢，有四首歌曲的演绎都是来自我们的唱吧红人。先进入今天的先声夺人，来分享一下你印象当中最好听的，或者说最压箱底的那首英文歌曲是什么呢？ 我只想唱歌给你听，不管你在什么地方， 我只不过想唱歌给你听，我把我唱给你听， 先声夺人，唱给你听。先声夺人，唱给你听。当然今天唱给大家听的不是我们两个哈，是有很多的很经典的英文歌曲他们的原唱拿来跟大家分享。但在此之前呢，我还是要套路的问一下，就是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唱吧活力982的平台上跟我们继续来互动起来，问问你印象当中最经典的英文歌是什么。当然了解我们套路的朋友肯定知道，这个时候我就要问孔文， 我已经做好准备了， 你印象当中最深刻的英文歌曲是什么呢？ 啊，那必须就是莱昂纳尔·里奇唱的那首 See You See Me， 就是这么多年了，每当再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是李奇叔这声音吧，你就有感觉，就是他能够 李奇叔，哎呦，挺熟啊你。 就是他能够让你的耳朵就是怀孕的那种感觉。 哎呀， 就很夸张， 评价很高了， 很高是不是？对对对。然后比如说还有这个我喜欢的这个乐队，乐队组合，然后后街男孩， 啊，比如 Larger than life as,、嗯、as long as you love me As long as you love、 哎、 me Backstreet Boys、哎、Backstreet Boys 啊，比如说还有这个Mariah Carey、 嗯、 玛利亚凯莉， 哎呀， 对， 你提的这些歌手啊、 哎、够经典吧， 歌名啊 够经典吧， 都充分的暴露了你的年龄啊， 够经典吧 还有 Only 冥王跟我们互动、 哎、 他说 Love Story 这是小天后 Taylor Swift 很早期的一首歌曲、 哎、 但同样也是非常的经典的、 嗯、 紧接着呢我又很套路的问了孔文第二题，请问现场可以唱的有哪一首， 现场能够唱的一首英文歌曲就是字母歌 A B C D 吗 对就是这首， 好失望啊。好了，抛砖引玉完毕，今天一开始呢、嗯、还是要给大家介绍两首非常经典的英文歌曲哈、 嗯、 大家可以先感受一下这首前奏、嗯、 哦， 英文歌曲呢有很多，但是能够给人留下印象深刻的所谓的经典之作并不多，那这些歌曲呢很可能你是在一些比较小资的店里或者咖啡店或者是小酒吧当中听到，忽然会感觉到在人潮熙攘的这些公共空间当中有一首歌可以直抵你的心灵，感受到你们当中的这种对接交汇、 嗯、 也是一种非常不错的美妙体验， 没错。 Forget This is why I always whisper Vagabonds are passing by I tend to keep myself away from their goodbyes Tide will rise and fall along the bay And I am not going anywhere I am not going anywhere People come and go and walk awayBut I am not going anywhere I am not going anywhere 就像副歌当中唱的一样，这首歌曲的名字就叫做 Not Going Anywhere。 这首歌曲呢是由女歌手 Carrie Ann 演唱的、 嗯， 音乐风格跟品味哈是一个非常私人化的东西，所以也不知道我们今天推荐的这第一首歌曲你是否的喜欢、 哎、 或者也可以来跟我们互动，你觉得一首英文歌好听自己有什么样的标准呢？ 对，其实 Karen 这个歌手呢，他是如果很难定义他的风格，又有流行的元素，又有民谣的元素，还有就是相送风格，对，然后他的歌手呢就是他的歌里既有古典的元素，又有比如说这个 blues 还有爵士啊，然后有的歌迷然后给他的评价就是他的歌曲是作为全世界任何一家咖啡馆都非常合适的这样的音乐， 哎，感觉这个时候应该我们俩来一杯咖啡，但没有办法，这直播间里面不允许， 直播间不允许 继续来欣赏。刚您听到的就是我们今天为您推荐的第一首非常经典耐听的英文歌曲，叫做 Not Going Anywhere。 接下来那么还有一首推荐，这首歌曲叫做 Single Fire。 这首歌曲呢相信很多人听到前奏就可以感受到，哎，它是一部非常经典的电影的插曲， 对，是老版蜘蛛侠第三部的主题曲。 嗯，之所以叫 Single Fire 呢，这首歌讲的就是男孩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你所爱的女孩就像灯塔一样，信号一样，在为你照亮前方的路。Never crossed my mind, 'cause there was nothing in there but you. I felt every ounce of me screaming out, but the sound was trapped deep in me.Thank you. 刚刚大家听到的这就是 Single Fire 来自雪巡警组合是老版蜘蛛侠第三部的主题曲。其实在一部动作激烈的英雄主义电影之后，选择这样一首温文尔雅的歌曲做片尾曲，这种反差感也会给人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而且新版的蜘蛛侠 第三部 下个月就要上映，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一起来回味一下这样一首歌，是一种怀旧，而且它非常的小众，就属于那种越听越耐听的感觉。 不知道你是不是喜欢这一首歌曲呢？ Single Fire， 也欢迎大家继续可以在我们的唱吧视频的直播平台活力982的直播间当中跟我们互动起来。现在可以看到有单身无限好、吉他 Lily， 还有看家方姐真心朋友都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并且给我们送上了小礼物，再次一并谢过。好听的还有好看的， 除了好看的还有来闹的， 满满音乐活力尽在 FM 982， 挑战新歌声魔音秀。 挑战新歌声魔音秀，来欢迎我们的老朋友软绵绵七青酱，已经给我们送来了好多的棒棒糖、棉花糖。 刚才因为你点名的时候没有点它 啊，是吗？就怒发 棒棒糖，然后就 刷存在感是吗？ 哎，对， 快来砸我，快来砸我！ 对，你也砸我一点，谢谢。 蓝色生死恋又在问我们是什么直播？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我们是一档素人来 K 歌的电台 KTV 音乐小酒馆，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众多热爱音乐的朋友可以来到我们高大上的全媒体视频化的直播间当中， 没错。 起来一展歌喉。除此之外呢，我们还会定期的把唱吧上一些优秀红人演唱的作品视频的形式呈现给大家。 哎，对，比如说在今天的节目里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很多唱吧红人他们翻唱的一些英文的经典的金曲。对，然后大家也跟我们互动起来，在你的印象当中你喜欢的英文金曲是什么？ 对，今天带来的第一首歌曲呢叫做 I Love You Forever。 大家听到就是英文歌曲当中啊，你有没有发现就是英文歌的歌词都很直白， 对，很直白， 就什么 Love You 啊， Can't See You 啊，什么就这种我不能失去你啊，我很爱你啊，爱你爱到心口疼啊， 对，然后没有你我活不下去啊，这种 我们把人家英文歌说的就这么的直白啊。 对，其实我们的歌也有直白的，有什么分手快乐呀 这也算是哈，但这首歌曲呢是美国歌手 Joan Kitcher 演唱的一首美式乡村民谣的歌曲。 对， 这首歌曲大家可能有听到过，是因为它曾经被电影《怦然心动》用作过插曲，风格也是非常的清新。我们来听一下来自我们的唱吧红人 Dr. Line 演唱的这首 I Love You Forever。 Floating shadows across the face. The sky was so blue. Your eyes so green, the air glittering. So silent, so swift. Look into us just like a gift. I'd have tear you the far away. Your lips caught us, but no, we cannot stay. I said, so let's fly in. You took my hand.Said one word apart, you hope I understand that you'll be holding me, and I'll be holding you through so long. But I will be pulling you through when you see the stars return in my arms. When you feel the air that is me kissing you, yeah. Say you love me, I will say I love you. No distance can ever make that untrue when I finally. Love You Forever， 这是来自我们的唱吧红人的作品，有没有觉得非常的惊艳呢？感觉很成熟了，已经 非常漂亮的一个小姑娘，然后演唱了这样一首非常甜的歌， 穿得非常的清凉哈。如果大家喜欢她的话呢，可以今天发一波一，我们挑战新歌声，看看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四位唱吧红人，谁可以收获大家比较多的支持还有小礼物呢？ 哎，对，刚才在我们的唱吧平台上也是有50人助主播冲热门666，在此一并感谢大家，谢谢谢谢谢谢 谢谢，还要特别感谢一下俊贤啊，俊贤一直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叫我。 俊贤叫你什么情况？ 因为上周我休假，在张彤告诉我说，在我不在的每一天，俊贤都过来问一句静瑜去哪儿了。谢谢， 这是你的，这是你的铁粉吗？ 哎，特别感谢大家，也希望大家可以继续的支持我们的节目，支持在我们节目当中出现的素人音乐爱好者。 哎， 我们也是给大家提供这样一个平台，带来的第一首歌曲非常轻快的美国乡村民谣 I Love You Forever。 接下来呢，孔文要给大家推荐了，又是孔文的叔了，贝贝黄叔。 这个是，对，这个是奔跑的贝贝黄，他带来的一首 He Was a Friend of Mine， 是 Bob Dylan 和威利纳尔逊演唱的一首歌，是最早诞生于上个世纪60年代。 这首歌呢2005年被选作电影断背山的片尾曲，歌词有一点点改动，而且歌曲基本上是清唱的，我们来听一下吧，贝贝黄叔用他略带沙哑却成熟的嗓音如何演绎这一首歌曲。 这是贝贝黄吗？ 对呀，啊，对呀，啊，你不认识他了吗？ 我看怎么像赵四叔呢， 他总是戴着一个帽子，但是演唱功力特别的惊人。 Down and cry, and here was a friend of mine. Here died long ago. 他很早以前就去世了。 Here died long ago. Never.Learned money to buy his room on board, and he was a friend of mine. He was a friend of mine, he says. find us back in here. Was a friend in here. Never done no wrong. 他没有做错过什么。In here. Never done no wrong. Thousand miles from home. He never hung no one. In here. Was a friend of mine. He was a friend of mine. He was a friend. 点评一下你贝贝黄叔的这个演唱哈， 我觉得贝贝黄叔这个发音啊发声他模仿的还是非常到位， 特别专业。其实我们如果不提醒说这是一个来自我们唱吧的音乐爱好者， 是 是，真的是中国人演唱的，你会觉得他会很像一个在 就是 国外的某酒吧里面就着萨克斯还有钢琴在弹唱的一个歌手。 或者说他有很长的在国外生活学习的这种经历，才会有这种的这个啊语言的状态啊。 是的，如果你比较喜欢贝贝黄的演绎的话呢，也希望大家可以扣一波二发送到我们的活力九八二正在唱吧直播的平台上。 刚刚有一个问题忘了回答我们的 阮 绵绵 经理长，一直非常的关心我们直播台上的丑小鸡。 对，现在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台除了有一个这个带着 考拉 戴着耳麦的一个考拉，然后 还有两个可爱的火星宝宝， 哎，火星宝宝。然后前段时间呢，是有一个这个 丑小鸡的， 亲亲酱给他起的叫丑小鸡，其实就是 一个小鸡，很可爱的。 对对对，其实那个小鸡也是陪伴了我们，一直陪伴我们走过来的。 从开播开始， 对，从我们的这个原来的直播间，然后一直现在到这个高大上的新直播间，一直都陪伴我们。 就冲这点，孔文刚刚已经说了，一定给你把丑小鸡找回来。 哎，我刚才找了一下，这个是被我们导播拿到了这个导播间啊。等这个明天我们上节目的时候，一定把它放到前面。 是的，那接下来呢，还要继续为大家送上唱吧红人的精彩作品。这首歌曲我本人也非常的喜欢。但是我要坦白一下，我听到这首歌哈是通过一个电影，这是去年的时候汤唯跟廖凡主演的歌曲，主演的一个电影叫做命中注定。 命中注定。 当时这个电影里面的桥段就是最后两个男女主人公要分别的时候，然后汤唯一个人穿着大风衣走在林荫道上，等廖凡走过来的时候，他就把旁边的一只耳机，来我们演绎，我就把这个耳机戴到了你的耳朵上，两个人一起听的这首歌就是我们接下来要送给大家的这一首 Almost Lover。 Your fingertips across my skin, the palm trees swinging in the wind, in my dreams. You saw me Spanish lullabies, the sweetest sun is in your eyes, leather tree. Well, I never want to see you unhappy. I only want to say, oh me. Goodbye, my almost lover. Goodbye, my hopeless dream. I'm trying not to think about you. 这是一首 Almost Lover， 是来自我们的唱吧红人，他的名字叫做高波罗，长相特别甜美的一个妹子哈，给自己取了一个萌萌哒的名字。 对，这首歌呢也是原唱是美国音乐人 Fun Frizzy 18岁的时候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感受创作的。这首歌写的是为了挽回恋爱， 是就是说近似恋人的这一种关系，而且全篇都在说再见了我的怎么讲，就是恋人未满的这样的一种状态。 哎，对，在欧洲呢，这首歌出了之后，当初在欧洲是引起了非常大的反响啊，什么 MTV 的这个真人秀啊，还有这个电视剧《倒霉大亨》都是选作了这个配乐，非常火啊。 还有刚刚我提到 的 命中注定，欧雷冥王也赶快举手举手，说这个电影我看过，所以再次通过我们的唱吧红人的声音，通过他的视频演绎出来，大家是不是喜欢呢？ 哎、 如果喜欢的话，可以扣一波三。 对， 今天我们来看一看哈，我们的四位唱吧红人究竟谁可以夺得比较高的票数？ 对，在这里呢，特别感谢一下俊贤啊，刚才我们这个不好意思忘了点俊贤的名儿 啊，俊贤刷了很多的礼物， 刷了很多的礼物，然后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特点，俊贤可能是真的是鲸鱼的铁粉，然后俊贤把自己的头像都换成了鲸鱼的头像、 哎、谢谢你，但我觉得建议你还是换回来，这样我比较容易能区分出来我们俩。 谢谢俊贤。 话不多说，继续跟大家推荐我们的唱吧红人哈，最后一首歌曲，诶，这是软绵绵轻轻酱的好朋友吗？他的名字叫做苏绵绵、 嗯、 那我们带来的这一首经典的英文歌曲叫做 One Call Away。 Away I'll be there to save the day. Superman gonna then all make. I'm only one call away. Call me baby if you need friends. I just wanna give you love.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Reaching out to me.So take a chance. No matter where you go, you know you're not alone. I'm only one and call away. I'll be there to save another day. Superman gonna just wanna set you free.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You and me can make it anywhere. For now, we can stay here for a while. Cause you know, I just wanna see your smile. No matter where you go, you know you're not alone. 应该是比较能够引起大家共鸣的一首歌曲 One Call Away、这是来自我们今天最后一位唱吧红人苏绵绵带来的歌曲，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喜欢 啊、One Call Away 这首歌曲呢也是美国的歌手查理普斯演唱的一首歌曲，在16年的歌曲获得了迪士尼广播电台音乐奖最佳心碎歌曲奖项的提名。 哎，查理普斯为什么会写这样一首歌呢？其实背后也是有故事的。 这个歌曲的创作灵感是源自于查理普斯一位朋友的情感经历，那位朋友与女朋友相隔很远，这使得他非常心碎，看起来是够爱的啊。 嗯， 对，因为不能每天见到女友，然后所以就听到这个故事之后有感而发写了这首歌曲。 其实他是想告诉朋友哈、有的时候一个电话就可以缓解相隔两地的这一种思念。 嗯， 所以不妨这个时候呢可以拿起你的电话打给你最思念的那一个人，即使手头的工作再忙发一个微信也是可以的。 对，然后还可以视频嘛。 现在就变得这么的方便了，即使两个人不在同一个地方也可以相约每天18点共同收看挑战新歌声。结束了之后是不是还有个共同的话题呢？ 对，没错，然后也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互动起来。 是的，再一次感谢七七芳姐真心朋友牛魔王给我们送来了小礼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也谢谢大家今天对于我们唱吧红人哈四位再次点一下名 Dr. Line 奔跑的贝贝黄高菠萝以及苏绵绵四位 朋友的支持。对，分别是1、2、3、4号选手，大家觉得谁的演绎更加精彩，谁翻唱的英文歌曲更加有那种经典的味道，大家可以啊现在我们的平台上啊投一波票。 是的，那接下来呢刚刚讲了查理普斯根据朋友的故事写了一首歌、同样有好多的歌曲都是有故事而发的，我们就进入今天的有故事的好同学。 与你分开的第365天，我写歌的第100天，我每天都会把它发到网上，你听到了吗？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2挑战新歌声。 下过雨，在空气里还有着泥土的气息。那一条街。 分开的第365天，你的故事有我们在听。你的故事由我们在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另外的一个故事哈、和大家分享的今天互动的话题是你印象当中最经典的英文歌曲是什么。 刚才啊我们的朋友们现在网友们也开始投票了，芳姐真真朋友她投的3，也就是这个高菠萝演唱的 Almost Lover。 然后俊贤投的是4 One Call Away。 对， 那接下来呢我们还要推荐一首比较精彩的歌曲啊，当然这个就没有票了，这个是原唱。 接 下来要推荐给大家的是由 Bee Gees 乐队创作的，很多人都听到过的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叫做 How Deep Is Your Love。 对，它是由3个骨肉相连的亲兄弟在英国组成的这样一个组合。 他们这首歌曲呢，当时带动了整个的 disco 风潮，所以大家可以感受一下歌曲的这种氛围，并且开出了4000万张的销售狂潮，到现在依旧保有全球最畅销电影原声带的记录，同时也开创了日后歌曲为导向的电影原声的这种制作的模式。现在有好多电影都会推出什么推广曲啊、主题曲啊，其实都是通过这首歌去开始的。 对，包括萧敬腾、像林宥嘉还有周华健也都翻唱过这首歌。 不只是我们的华语歌手，这首歌曲创了世界上翻唱次数最多的歌曲前十名。这一首 How Deep Is Your Love， 我们今天的挑战新歌声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在最后呢，俊贤问我说，鲸鱼放假去哪玩了，保留一个小秘密不告诉你。 俊贤是要和你去， 哎，但是休假结束了嘛，接下来就要好好工作了，所以接下来呢，大家 明天下午 的18点钟都可以锁定我们的挑战新歌声，会有更多的爱好音乐的朋友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展示自己，同样有很多精彩的唱吧 MV 分享给大家。今天我们就要和大家说再见喽， 和大家说再见喽，明天的18点我们不见不散。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北京青年广播继续为您直播的今晚有戏。